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4章大脑封闭术第92集。 由于韦斯莱先生回到了他们中间，那天的晚餐本应是非常愉快的。哈利看得出小天狼星竭力想活跃气氛，他强迫自己听了弗雷德和乔治的笑话后高声大笑，殷勤地劝大家多吃，但除此之外他的脸就会阴沉下去，显得心事重重。他和哈利之间隔着来向维斯莱先生道贺的蒙顿格斯和疯眼汉。哈利想对小天狼星说，别把斯内普的话放在心上，斯内普是故意激他的。他们都不认为小天狼星听邓布利多的话待在格里莫广场是贪生怕死，可是没有找到机会。看着小天狼星那可怕的表情，哈利怀疑即使有机会他也未必敢讲。他只是小声地对罗恩和赫敏说了要跟斯内普学大脑封闭术的事。 邓布利多想让你不再做那些关于伏地魔的梦， 赫敏马上说。 你不会舍不得他们吧？ 跟斯内普补课， 罗恩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我宁可做噩梦。 第二天，他们准备乘骑士公共汽车回霍格沃茨，仍由唐克斯和卢平护送。早上哈利、罗恩和赫敏进厨房时，他们俩正在吃早饭。大人们好像在小声交谈，但哈利一开门，他们马上回过头来不说了。他们匆匆吃过早饭，穿上外套，戴好围巾，准备上路。一月的清晨，天色灰白，寒意袭人。哈利的胸口堵得难受，他不想跟小天狼星说再见，他对这次分别有一种不祥之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小天狼星别做傻事，他担心小天狼星受了斯内普说他是懦夫的刺激，可能现在就已盘算着贸然离开格里莫广场。但他还没想好怎么说，小天狼星就把他叫到了一边。 你戴上这个， 他悄悄地说，塞给哈利一个包得很不像样瓶装书大小的东西。 这是什么？ 哈利问。 如果斯内普欺负你，你可以用它告诉我。别在这打开。 小天狼星提防地看了看维斯莱夫人，他正在劝双胞胎戴上他自己织的手套。 我怀疑莫莉不赞成，但我希望你在需要我的时候用它，好吗？ 好的， 哈利答应着，把小包塞到上衣内侧的口袋里，但他知道自己不会用的。他，哈利，绝不会把小天狼星引出安全地带，无论斯内普在教他大脑封闭术时怎么虐待他。 走吧。 小天狼星拍拍哈利的肩膀，强打笑容说。哈利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们已经上了楼，停在了带粗铁链和门栓的正门前，维斯莱一家围在那里。 再见，哈利，多保重。 维斯莱夫人拥抱了他一下。 再见，哈利，替我看着点蛇。 维斯莱先生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好，好的。 哈利心不在焉地答道。这是他提醒小天狼星的最后一个机会。他转身望着教父的脸，张嘴刚要说话，但小天狼星用一只胳膊搂了他一下，粗声粗气地说， 照顾好自己，哈利。 然后哈利就被推进了凛冽的空气中，唐克斯追着他下了台阶。他今天扮成了一个身着粗花呢的高个女人，头发是铁灰色的。12号的门在身后关上了，他们跟着卢平下了台阶。走到人行道上时，哈利回头看了看，12号在迅速缩小，两边的房屋延伸过来挤着他，一眨眼的功夫他就不见了。 快点，越早上车越好。 唐克斯扫了一眼广场说。哈利觉得他眼神中有一些紧张。卢平挥起右手，砰，一辆鲜艳的紫色三层公共汽车凭空出现在他们面前，差点撞到了路灯柱，灯柱朝后一跳躲开了。一个穿着紫色制服、长着招风耳、满脸粉刺的瘦小伙跳下来说， 欢迎乘坐。 我们知道了，谢谢你。 唐克斯迅速说。 上车上车。 他把哈利推向汽车踏板，售票员瞪眼看着哈利走过去。 哎，是哈利， 你要喊他的名字我就让你万劫不复。 唐克斯小声威胁道，一边把金妮和赫敏也推向前去。 我一直想做这个。 罗恩高兴地说，他也上了车，只顾东看西看。哈利上次乘骑士公共汽车是晚上，三层车厢里排满了同床架，现在是清晨，车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椅子，也不讲究搭配，胡乱地挤在窗边，有的似乎是在汽车突然停在格里莫广场时翻倒的，几个巫师正在嘟嘟囔囔地爬起来，不知是谁的购物袋滑到了车厢那头，青蛙卵、蟑螂和蛋奶饼干撒了一地。 看来我们得分开了。 唐克斯果断地说，一边寻找空座位。 弗雷德、乔治和金妮，你们坐到后面去，卢平可以跟你们一起。 他和哈利、罗恩和赫敏走到了顶上那一层，最前面和最后面各有两把空椅子。售票员斯坦桑帕克热心地跟着哈利和罗恩走到了后面。哈利走过时，许多人回头看他，他坐下后看到那些脑袋都赶忙转了过去。哈利和罗恩每人递给斯坦11个西可，汽车又开了起来，危险地摇晃着，轰隆隆地绕过格里莫广场，车身扭来扭去的，时而还会驶上人行道，然后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他们都被往后甩去。罗恩的椅子翻了，他膝上的小猪从笼子里挣了出来，啾啾地飞到车厢前面，拍着翅膀落到赫敏的肩头。哈利抓住了蜡烛架，才勉强没有摔倒。他朝窗外望去，他们好像正沿着一条高速公路疾驶。 伯明翰城外， 斯坦愉快地回答了哈利心里的问题。罗恩努力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挺好的，哈利，我夏天老是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可是没什么好话。我对厄恩说，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不像个疯子啊，慢慢显出来的，是不是？ 他把票递给他们，继续着迷地盯着哈利。斯坦显然不在乎一个人有多疯，只要他的名字能上报。骑士公共汽车吓人地倾斜着，超过了内侧的一溜小汽车。哈利望望前面，看见赫敏捂住了眼睛，小猪在他肩上快乐地摇摆着。砰，椅子又朝后滑去，骑士公共汽车从伯明翰公路跳到了一条幽静的乡间小道上，一路尽是险弯。车子忽左忽右压上路边时，一道道树篱跳着闪开了。他们又开上了一条闹市区的主干道，一座崇山峻岭中的高架桥，然后是高楼间一条冷风嗖嗖的街道，每次都是砰的一声巨响。 我改主意了。 罗恩第六次从地上爬起来时嘟囔道， 我再也不想做这玩意儿了。 注意，下一站是霍格沃茨。 斯坦快活地说，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前面那个跟你们一起上车的霸道女人给了点小费，要让你们先下，不过我们得先让马什女士下去。 下层传来呕吐声和可怕的哗啦声。 她不舒服。 几分钟后，骑士公共汽车在一个小酒吧外尖声刹住，小店闪身躲避，才没有被撞上。他们听见斯坦把可怜的马什女士扶下了车，二层乘客都嘀咕着舒了口气。汽车继续前行，加速，直到砰，他们已经行驶在白雪覆盖的霍格莫德村。哈利瞥见了小巷里的猪头酒吧，砍下的猪头招牌在寒风中吱嘎作响，片片雪花打在车前的大窗子上。车子终于摇摇晃晃地停在了霍格沃茨大门外。卢平和唐克斯帮他们把行李弄下车，然后下来说再见。哈利望了一眼三层的骑士公共汽车，见所有乘客都把鼻子贴在窗子上看着他们。 进学校就安全了。 唐克斯警惕地扫了一眼僻静的街道。 过得愉快啊， 保重。 卢平和每个人握手，最后轮到哈利时， 听着， 他低声说，其他人都在和唐克斯做最后的道别。 哈利，我知道你不喜欢斯内普，但他是高超的大脑封闭术师，我们包括小天狼星 都希望你学会保护自己，所以刻苦学习，好吗？ 好。 哈利沉重地说，抬眼望着卢平那过早显出皱纹的脸。 再见了。 六个人吃力地拖着箱子，沿着结冰的车道往城堡走去。赫敏说要在睡觉前织出几顶小精灵帽。来到项目大门前，哈利回头看了一眼，骑士公共汽车已经不见了。想到明天晚上的事情，他倒有点希望自己还在车上。第二天，哈利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晚上的到来而害怕。上午的魔药课丝毫没有消除他的恐惧，斯内普还是那么可恶。课间走廊上不断有 DA 的成员满怀希望地来问他晚上要不要聚会，他的情绪更加低落。 我会像往常一样通知你们下一次的时间， 哈利一遍遍地说， 但今天晚上不行，我要补魔药课。 你要补魔药课？ 午饭后，扎卡赖斯史密斯把哈利堵在门厅里，傲慢地说， 老天，你一定糟透了，斯内普不经常给人补课的，是不是？ 史密斯趾高气扬地走开了，罗恩气愤地瞪着他， 要我对他施毒咒吗？我现在还能击中他。 他举起魔杖对准了史密斯的后背。 算了， 哈利沮丧地说， 谁都会这么想，是不是？觉得我笨。 嗨，哈利。 哈利身后一个声音叫道，他转过身发现秋站在那儿。哈利的胃揪紧了。 嗨， 我们去图书馆。哈利， 赫敏果断地说，抓着罗恩的胳膊把他朝大理石楼梯拽去。 圣诞节过得好吗？ 秋问。 嗯，还不错， 哈利说。 我过得挺安静。 不知为什么，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嗯，下个月又要去一次霍格莫德村，你看到通知了吗？ 什么？哦，没有，我回来后还没有看过布告栏呢。 是在情人节？ 哦。 哈利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个。 你是不是想…… 要是你愿意， 他热切地说。哈利呆住了，他本想说， 你是不是想问下次 DA 活动的时间？ 但他的回答好像对不上。 我， 他说。 啊，你不愿意就算了， 他说，似乎感到有些屈辱。 没关系，回头见。 他讪讪离去，哈利瞪着他的背影，脑子在疯狂地转动，突然醒悟了过来。 秋，嘿，秋！ 他跑过去，在大理石楼梯上追到了秋。 嗯，你想在情人节跟我去霍格莫德吗？ 啊，是的。 秋羞红了脸，灿烂的一笑。 好，那么就说定了。 哈利感到这一天还不算完全失败，他在下午上课前到图书馆去找罗恩和赫敏时，脚步不知不觉也变轻快了。